口皱眉头，肯定说天我这里脉搏连伤口都不好受，想着你说的那笑的会是那些在图书馆查不到的字眼，的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，我反复播着我放着那些细节，想着你走的你留的会是那些在地图上隐姓埋名的街，这世界规律正常的表演，但每当我看到你哦哦哦哦，有些事跟着太阳转了圈，你走在我视线焦距里面，像是马戏团小丑上面，也许我不应该这样想了眼。No matter you are merry head and all, you just something you know. I cannot tell what I'm waiting for. You're making a hurry up是我上瘾，我家人还是魔鬼，我靠着线索去生活，甚至咳嗽，如果保持美消息让我捕捉，就在一瞬间美梦成了空洞，你的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，我反复播着模仿着那些细节， And I am loser only now within this game, how can I be free having my double key, 家兄弟大排行，个个嗓门都亮堂，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，我是城市勤快的马，运输梦想你我他，我是城市流动的侠，跨越万户与千家。 哎呀，真讨厌， 噪音噪音， 你真的讨厌。 我真伤心，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，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